是父王生废之党。 共产前途又有什么？ 我看共产的新大姐的话没共的好。 你呀，就是胆小。 这位姐姐，我们快快破开云雾吧。 慢着， 大姐，大姐， 云霸，只可偷看片刻， 晓得。 几位庶子正在商讨学问呢， 四姐，少奶也要赞他们几句， 那是自然咯。 为奴，今日他正要前去上宫，故而哭哭啼啼。 我看他孤孤单单，无依无靠，倒是可怜的很呐。 是啊，倒是可怜。 大姐，快快回宫去吧。

分。大姐，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道理？就请大姐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吧。 嗯，至此，请。 请。大姐，你撞了我一棒。 你天被放火，手拿雨伞，心中有死，慌里慌张，撞了我一棒。 哎，我。 我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。 我撞了他一棒，因为可知，大姐，我们儿子在妻， 妻，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家住那里，姓氏名谁，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大姐呀。 Thank you.

大姐真魂配，欢迎做红梅做红梅呀、 啊！这件事儿真稀奇，真稀奇呀！那有家不熟能把花娶，莫不是苍天也有真处？神大死非儿戏，大姐带我去一行，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妻，我上无天娃这身体，下无寸土泥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冻受惊， 听众朋友，安徽省黄梅剧团演唱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，请您收听一组越剧选段，先请听范瑞娟演唱的《梁祝·山伯林中》。 要五家增长离婚。

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回相府要来骂。只有一秋香，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女女下来了，同到西京神结家，我昨晚素手掉一身，我到死李红人可天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上。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信他是个中天官，谁信他为娘娶人来，分明是那家的书生。